《圣咏集》第77篇。我呼号，我的呼声上达天主前，我向天主高呼，求他俯听金莲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上主，虽整夜伸手，亦不觉辛苦，我的心灵且不接受安抚。我亦怀念天主及咨嗟哀叹，我亦沉思考虑及心灰意懒。你使我的眼睛彻夜不眠，我时烦躁难安，苦不堪言。我回忆往昔的时日，我怀念过去的岁月。我的心灵夜间默默自问，我的神魂时时沉思直寻。难道天主永远拒绝？难道不再回顾怜爱？难道他的恩爱永远停止？他的诺言也将永世废弃？难道天主忘记了慈悲，因愤怒而将慈爱关闭？因此我说，这是我的苦难，至高者的右手已经改变。我现今追念上主的作为，回想你往昔所行的奇迹，沉思你的一切所作所为，更要默想你的一切意识。天主，你的行径完全在于圣化。何神像我们的天主如此伟大？只有你是施行奇迹的天主，在万民中彰显了你的威武。你以贝利拯救了你的人民，就是雅各伯和若瑟的子孙。大水一旦看见你，天主，大水一见你就都恐怖，连深渊汪洋也都颤抖。云天大雨倾降，乌云发出巨响，火箭满天飞翔，你的雷霆在旋风中发响，闪电也将整个世界照亮，大地惊惶失措而又摇荡。你的道路虽然经过海底，你的途径虽然穿越大水，却没有显露出你的足迹。你曾借着梅瑟和亚郎的手掌领导你的子民，有如领导群羊。